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半个时辰后，温硕立在大理寺牢房前，他让林霜守在外面，一个人走了进去。漆黑的青岩石板尽头的铁牢里，江浩蜷缩在冰凉的木板上，瞪大眼望着房顶的气孔。一日时间，他便磨掉了相府管家的嚣张霸道，显得有些死气沉沉。沉稳的脚步声传来，在安静的牢房中格外清晰。江浩从木床上爬起来，正好看见立在铁窗外神情冷漠的温硕。他面上有些诧异，又带了些好奇，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温硕这般正经内敛的模样，眼神从温硕身上逡巡而过，一直盯着他看。大概沉默了半刻钟，少年清月的声音响起： 江浩，看你这样子，是不准备说实话了？ 奴才一个阶下囚，侍郎能在奴才身上寻到什么真相？ 温硕从袖中掏出一封书信，隔着铁笼扔到地上，透过房顶小孔的月光，上面映出模糊的两个字：温硕。 说吧，江浩，你为何要送这封信给齐品？左相为何要入东宫？这些事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殿下是不是因为我才会在重阳门前斩了左相？如果你说实话，我可以保你家人一世安宁。 江浩神色一僵，盯着信函看了半晌，摆摆手，神情苍老了不少，却依然道： 温侍郎，我平日里还当你是个面柔的，看来我看走眼了。你走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江浩，过几日黄金案会由黄大人同兵部、刑部两部尚书会审，你是想等那一日在堂上说出来？这封信不过是你丢出去的诱饵，用来拖延时间的。你说我猜的对不对？你想在众人面前将你藏起来的秘密公诸于众，置殿下于死地。 温硕俯下身，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，突然抵在江浩颈上。 江浩，你如此聪明，猜一猜我现在会做什么？ 江浩脸色一白，瞥见温硕眼底的冷意，声音战战兢兢的，有几分气短： 温硕，你敢？这里可是大理寺。 我有什么不敢？我这条命就是殿下给的，只要能救得了殿下，我什么都敢做。 你杀了我，就永远别想知道真相。 那就不知道算了，只要你死了，殿下的威胁也就没了，我还需要知道真相干什么？ 温硕轻飘飘道，匕首又刺进去几分，冰冷的匕首划过颈间，一滴滴血滴落在地。江浩抖了一下，面上划过一抹匪夷所思，盯着温硕。 温硕，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好奇？若是太子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 那又如何？是他将我养大，无论他做过何事，我对他的敬重一如往昔。 温硕见江浩眼底终于有了急色，知道火候够了，垂眼开口： 但我可以和你做一个交易。江浩，你不顾及你的一家老幼，那江思哲呢？ 温硕，你想对我家公子怎么样？ 江思哲是左相独子，去年科举舞弊案后，被左相安排了一个小吏的官职，远走江南，至今未回。如今左相死了，相府就剩下这么一根独苗，若是他再出事，江家就绝后了。 事到如今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：一是我今晚要了你的命，再让江思哲去陪你和左相；二是你说出实情，我不会动相府一人， 你若有罪，自有大清律法来治你。 温硕话音刚落，外面突然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一点一点落在房顶，磨着人心。江浩额间沁出冷汗，死死望着温硕，却未从他眼中瞧出一点说谎的迹象，就好像只要他说一声不，他的命，公子的命，就真的保不了了。半晌后，他惨淡一笑，突然感慨一句：“ 温硕，你血脉里的狠力倒是天生的，我只是好奇，太子殿下究竟知不知道，他为皇家养出了个什么对手来？” 江浩见温硕皱了皱眉，再问道：“ 你当真不会动我家公子？”“ 我说到做到。”“ 好，我相信你。”前几日亲赴案子事发，你对黄金案格外上心，我建议相爷去查你的身世，好寻得一些线索让你罢手。我动用整个相府的暗卫，终于查出一些端倪。温侍郎，不知道你可还记得一个叫钟娘的女人？ 见温硕神色一冷，江浩忙道：“ 侍郎不必心急，我没有动她，那女子早被人藏了起来，我也动不了。我不过是查出钟娘来自右相府上的魏老夫人身边，侍郎住在五柳街时，不仅有他悉心照料，还时常受到相府接济，更有相府侍卫隐在暗处保护。侍郎在五柳街过了两年之后，救了殿下，被带回东宫，这就是我查到的全部。侍郎难道就不好奇，右相乃帝王师，身份尊崇，为何会对你照拂有加，甚至亲自为你启蒙？京城的乞儿数之不尽，太子为何就正巧被侍郎救了下来？这些年太子待你的不同，只要是长了眼睛的人就都能瞧得出来。 温硕目光深沉，默不出声。他不蠢，这九年来殿下待他极好，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其中竟会有别的缘由。 你查到了什么？ 其实当时我虽说查出了这些，可却猜不出有什么深意。其实相爷昨日只对我说了一句话。相爷对我说，温硕就是帝禁言。 牢房外惊雷声骤响，震得江浩面容格外森寒。温硕睁大眼，附在身后的手猛地握紧，被这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一时间他脑海中浮过了无数往事和线索，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因由。江浩盯着温硕，细细打量着他面上的表情，等着他崩溃后悔，心底快意而阴毒。温硕却未如江浩所想，他只是冷冷瞥了一眼江浩，转身朝外走去。 江浩，若是唐审时你敢言半句，江家必后继无人。 没想到温硕竟会如此风平浪静，眼见着他走出牢房，江浩猛地起身：“ 温硕，你就一点都不怨太子，到如今还要维护他，别忘了你是帝禁言。” 温硕脚步顿了顿，没有回答，消失在地牢深处。牢房外狂风大作，暴雨连连。温硕刚出现在地牢口上，一阵寒风吹来，让他踉跄两步。守着的林霜见状来扶他，却被温硕一把推开。林霜愣了愣，抬头看见少年格外苍白的脸庞，抿了唇，朝一旁退去。 你早就知道了，才不阻止我来见他。 林霜在东宫待了十几年，一手把持着东宫隐藏的势力，当年太子做的这些事他不可能不知道。听见温硕略带冷漠的声音，林霜苍老的脸有些苦涩，轻声回道：“ 只有您 能劝殿下回心转意。 温硕猛地抬头望向他，目光悠悠。他突然转身朝雨里走去，林霜从侍卫手里拿过伞，急忙追上他，却因温硕扫过来的一眼正在了原地。少年冲进大雨中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 公公，小公子他 必是去了那里，你们在暗中保护，别让人伤了他。 是。 侍卫领命而去，林霜在雨里站了半晌，出了大理寺府衙后门，去了宗人府。宗人府铁牢里，寒夜浅白的布衣上上留着不久前落下的血迹，他沉默地立着，背对着林霜。 他都知道了。是殿下，老奴没有听殿下的吩咐，让小公子去见了江浩。 罢了，我瞒了他这些年，他也该知道了。 殿下，这些年您为小公子做了这么多，小公子是您一手带大的，他一定不会怨恨您的。 可是他不会原谅父皇和韩家，照顾好他，别让他掺进这件事了。如今他怕是也不愿再卷进来了。 殿下，老奴定会照顾好小公子的。 唉， 见寒夜不再回答，他叹了口气，退了出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